作为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将标志中国正式进入探月时代。据悉，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Iα 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间太阳 HIα 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对这条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机制，显著提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卫星采用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舱、载荷舱、可分离式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精度指向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1到2个数量级。 关于太阳的探测呢，这肯定啊是一个非常富有技术含量、富有挑战性的深空探测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探测器啊离太阳越近，就意味着它要承受的温度将会越高。任何啊人类现有的这些材料，我们要想来去探测太阳，其实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身够不够耐热。那么这些材料呢，面对太阳的炙烤，大部分都会融化。我们需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既能够抵御太阳的高温，还能够保住啊这些科学的探测仪器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中国将会在今年啊正式进入探日时代。其实在此之前，美国的太阳探测器呢也已经发射，我们也曾经呢和大家来分享过类似的话题。其实关于太阳探测，它的意义将会更加的重大。我们知道地球上现在所有生命物质的来源啊，我们各种能量的来源最终都是来自于太阳。关于太阳有多少的了解，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本源有着多少的认识。好了，刚才说了一下有关太阳探测卫星的相关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英国。英国啊，最近是发布了首个国家的太空战略，首个国家的太空战略，没错，这就是英国在2021年才发布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英国政府近日发布首个国家太空战略，旨在将英国建成世界一流航天强国，推动该国航天产业发展。英国政府当天说，这是英国第一个国家太空战略，其长期愿景是打造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太空经济体之一，让英国成为一个太空国家，引领前沿科技，保护和捍卫英国在太空的利益，利用太空科技解决国内和全球挑战。根据该战略，英国计划通过释放私人融资，促进英国太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前沿领域研究激励下一代，并保持英国在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该战略还为未来几年设定了优先重点发展领域，包括2022年从英国发射首枚火箭，在2030年成为小型商业卫星发射的欧洲领导者，利用空间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等。最近几年，英国开始着力推动太空领域发展。目前，英国太空产业产值每年超过164亿英镑，约占全球太空市场份额的 6%。根据最新战略，英国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10%。 2021年了，英国是发布了首个国家太空战略。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晚，但仔细想一想呢，英国脱离欧盟呢时间也不是很长，而且呢对于欧盟的很多成员国而言呢，其实过去的有关欧洲地区国家的太空探索呢都是由欧空局呢来代表完成的。那么现在英国在脱离了欧盟之后呢，也启动了自己的太空战略。当然2030年将 6% 的市场份额提升到 10%， 这个事儿呢能不能达成，别看这个数字啊只需要提高 4%， 但是这个市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在英国之前有欧盟啊，在欧盟前面呢还有着中国啊，还有着美国，要想从这个领域来分得市场，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加油吧。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关于海中珊瑚的保护。我们要把目光放在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呢有一片啊世界级的潜水圣地，这个潜水圣地叫做大堡礁。但是不久之前呢，我们也跟各位说过啊，世界遗产委员会打算呢今年啊要把大堡礁列入到濒危世界遗产的名录。这一下呢可让澳大利亚着急了，因为接下来呢如果啊这个地方被列入到了世界濒危遗产保护名录，对于他们的影响呢，首先名声上不好听，这是属于人类的一片潜水圣地，怎么在你们的保护之下就保护成为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 一份子了呢？第二呢，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啊，也会丧失非常非常多的旅游收入，所以他们也在想尽办法，看能不能来保护大堡礁，尤其是保护大堡礁当中的珊瑚。这事儿怎么做呢？他们想出了一个特别科幻的办法，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听一听。 为延缓大堡礁珊瑚白化速度，澳大利亚科学家尝试将海水喷洒到空中，制造海水云，为珊瑚礁遮挡阳光。这一项目借助涡轮机把海水喷洒到空中，海水蒸发后，海盐微粒漂浮在空中成为凝结核，有助水汽凝结成云，增加云层厚度，更有效遮挡阳光。据报道，研究人员今年三月在大堡礁进行第二轮试验，收集到有价值的数据。当时正值南半球夏末，是大堡礁最热的时节。研究人员表示，珊瑚白化源于光照和水温升高等因素共同作用。在夏季将珊瑚礁所受光照减少 6%， 海底生态系统的白化压力可降低 50% 至 60%。 大堡礁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是世界最大珊瑚礁群。受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大堡礁近年多次出现大规模珊瑚白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下设世界遗产委员会今年一度考虑把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希望澳大利亚当局的这个保护者们啊，这个奇思妙想可以取得成功。只是说希望，为什么呢？我不太看好。原因呢很简单，大家知道啊，海水的升温绝对不是说一片海洋被阳光照了这片就会升温，整个海洋是连成一体的，而且其中呢还有洋流在输送着不同地域的能量，在全球的海洋当中流动。仅仅是限制了一个地方的阳光的照射，真的能够阻止这片区域的海水的升温吗？这个想一想都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呢，其实珊瑚啊死亡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和海水的酸化有关系。海水的酸化也主要是来自于温室气体当中二氧化碳排量的升高。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说啊，即便是降低了太阳光的照射，那么海水的酸化的程度依然不会改变，那么珊瑚是不是能够保护得了呢？这个我觉得也两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啊水蒸气的方法来减少太阳的这个照射，真的有这个有作用吗？我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啊，很难给出答案，但是想一想也会觉得这个作用啊也许是有限的。倒不如真的切切实实的来去管好每年去大堡礁附近潜水的人，这些人身上涂满了防晒霜，而防晒霜融到海水之后对于珊瑚是巨大的杀伤，相当于是珊瑚的毒药，倒不如从这个角度来想想办法来拯救珊瑚吧。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呢听起来也很科幻，但是它是真实的可行的已经发生的科学现实，而这个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未来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餐桌啊带来更多的选择。今天我们要说的事儿是中国科学家将二氧化碳从头合成了淀粉，具体的情况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来和您详细分析，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二氧化碳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它既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原料，也是令人头疼的温室气体。如果能够把二氧化碳安放，转化成为我们生活有用的事物，这对于碳中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正所谓碳再分配大转移，合成淀粉有意义。自然界是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实验室直接合成淀粉有着怎样的难度？在未来，这项科研技术又有着怎样的应用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碳转化的大突破。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听起来特别富有科幻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实，是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不久之前刚刚取得的一个成果，而这个成果呢，也在全球的顶级科学期刊《科学》杂志上发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马岩和团队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简单来说，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从淀粉的从头合成，把二氧化碳凭空变成了淀粉，这再加工一下，是不是就等于可以把空气变成晚饭了呢？这项新奇的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安全科普作家云无心。云无心博士，晚上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在新闻当中介绍这个事件啊，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科幻，直接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变成了淀粉，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呢，这个过程本身并不神奇，它在自然界是本身就是存在的。我们的绿色植物用叶绿素就是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利用太阳光把它转化为淀粉，然后呢释放出氧气。 嗯， 这个过程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无数无数年。 嗯。 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呢，只是说模拟了或者说山寨了这个叶绿素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在自然界叶绿素完成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它涉及到了几十步反应，中间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化反应都有相应的酶、相应的条件，所以说很复杂，科学发展到今天一直也没有找到怎么去操控它，而这一次呢，中国的科学家就找到了比较好的方法，然后呢把这个过程进行了简化和优化。 嗯， 所以说它其实是去掉了一些效率不高的步骤，然后呢让这个过程更加高效。它简单来说呢，就是首先把二氧化碳加入这个能源，把它分解了变成甲醇。 嗯， 就是它其实是二氧，我们知道先把它做成甲醇之后，再从一个碳一个一个的通过生化反应加上去，加上再加一个碳，再加一个碳，就变成了葡萄糖，我们知道是六个碳。 嗯， 然后再进行那个进一步的这种生化反应，把它连起来，无数个葡萄糖连起来就变成了淀粉。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自然界就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只是找到了受控的方式，在我们想要的这种就是试管里边把它重复出来了。 嗯，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啊，植物要想转换二氧化碳到最后变成淀粉，其实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元素或者一些其他的能量来帮忙。比如说我们看到植物需要吸收水，需要其他的一些肥料才能够让它最终生产出粮食来。那么科学家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得需要其他的一些物质能量的注入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这些淀粉？ 当然它是需要能量的。其实这也是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技术它是一个科学突破，它在实验室里边实现了，但是距离我们真正的在应用或者说工业化的生产其实还非常的遥远，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能源，这个能源从哪儿来怎么利用这个还是都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反应呢在实验室里边我们只是证明这样的一种思路或者说一种科学途径是存在能够实现的，我们是不计成本的。 嗯， 但是在真正要应用的时候是需要考虑成本和实现的。 嗯，您觉得如果从现有的咱们的科学转化效率上来讲的话，我们会找到一条路径优于植物的自然转化吗？ 它其实现在的这条路径就是优于植物的。我们知道啊，长植物嘛，它就需要太阳光，需要土壤，需要水。 嗯， 然后呢它还会长虫，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个农药化肥等等。所以呢你在种植物的时候，一亩地你能种多少植物，吸收多少阳光，这个是定的，确定的，或者说它是有限的。 嗯，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科学突破呢，它的那个转化效率，就是说有多少的二氧化碳，有多少的 太阳的这个能量，我们能转化出多少淀粉来，这个转化率是比我们在自然界的这个转化要高的。 嗯，那我们今天提到的人工合成淀粉，人工合成出来的淀粉和自然界当中的植物生产出来的淀粉是一回事吗？ 其实实质上是一回事。当然这个淀粉这个词儿，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好像是一种东西，其实在那个食品上不是，不同的淀粉是不一样的。其实同，比如说玉米的淀粉和土豆的淀粉和大米的淀粉，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在这个同一种植物，比如说玉米的淀粉中，它有不同的分子结构。 嗯， 但是呢，它只要符合这个淀粉的特征，就是由葡萄糖经过不同的这个连接方式连接起来，它就都叫淀粉。而现在我们合成出来的这淀粉呢，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我们合成出来的淀粉，就按照您刚才的分类，它是更像是土豆淀粉、玉米淀粉，还是像哪一种呢？ 不是，现在完全都谈不上，因为包括即使说我们说土豆淀粉，你不同的土豆淀粉也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只是说在这个化学分类上，把符合这个定义的东西就叫做淀粉。 嗯，那这个淀粉如果我们把它用来加工食品，它可以做成食品吗？如果可以的话，又能做成什么呢？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种植物获得的淀粉，不同的淀粉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可以拿去做各种的食物。比如说你要去勾个芡，你要去做个这种，就是说任何做淀粉的东西，它都是可以用的。 相当于我们可以把从空气当中转化出来的淀粉给它做成粉条，就等于说问空气要了食品，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实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不计成本不计产量的情况下，目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把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些淀粉，我们把它加工成比如说粉条。 嗯，那未来啊，大家肯定都在想，是不是有可能让它大规模的生产，尤其呢是现在全球变暖，二氧化碳也作为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要是这项技术成熟了，首先排到空中的二氧化碳减少了，第二呢，我们的食物来源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您觉得如果要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得需要怎么走这个路啊？ 这个非常的遥远，非常的复杂，可能跟我们很多媒体和很多这个网友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的这两天的媒体和很多网友啊，真的就是属于脑补的太多了。 嗯， 这个呢有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完成了科学原理的这个步骤，科学原理上是突破了，能够做到了，但是距离应用有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商业化的应用，有可能经过克服了很多具体的困难之后就可以实现。因为比如说我们说了这样一个反应有11步，现在的这个反应有11步，每一步需要有不同的这个酶，需要有不同的条件，需要有能源。然后呢我们得考虑你这些能源从哪儿来，因为如果说你也是要去没有很好的利用太阳能的这种方式的话，你要去烧煤炭烧石油来产生能源，这个东西对于地球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嗯， 还有你的这个比如说运行过程中它的各种其他的条件，你得到的东西里边淀粉的这个纯度有多高，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副产物等等，这些东西都还很复杂很难说。其实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有两个例子跟这个很像，可以参考。第一个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化学家们从空气中合成氨。 嗯， 合成氨这个我们上过高中的化学的人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可以从空气中来合成氨。其实这个反应在最初的时候也是只是一个理想，化学家们找到了这个合成路径之后就是一个科学突破。但是从那个科学突破到真正的合成氨能够做成肥料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其中有几代科学家在为之而努力，很多的科学家为之而努力，但是呢最后它实现了，我们可以从空气中合成氨，解决了全人类的这个肥料问题。 嗯， 这个是成功的例子。 嗯， 但是另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蛋白质也是可以通过化学合成的。 对， 那个在中国科学家最早的我们实现了结晶牛胰岛素，这个是其实是用化学的方法来合成这个蛋白质，这个是技术上是突破了，然后呢也完全可行。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所需要蛋白质的时候，都还是去种植物、养动物。最直接的也是说，我们去养细胞来培养它。 嗯、 我们真正不管是食用还是药用的蛋白质，都没有用通过化学来合成，因为这个过程成本实在是太高，完全没有这种商业的可行性。 嗯， 至于说今天我们发现可以通过空气中来合成这个淀粉，这个技术上突破了。经过将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个的难题，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去克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克服每一个难题，只要在任何一个小的地方被卡住了，这个东西就实现不了。 嗯， 到底我们是不是说到哪一天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我们可以像合成氨一样非常自如的生产大量的这种工业化的淀粉，还是说它就跟我们当年的这个化学合成蛋白质一样，其实只是一个科学理论上的突破，而到不了这个使用的阶段，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出现。 嗯， 但是从现在的这种就是说科学论文、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说它像合成氨还是像这个蛋白质，都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科学家们去努力。 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非常富有说服力。我们也呢，在您的讲述之下，更加了解这项科研成果的原理，以及呢，未来它还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也希望呢，科学家们啊，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好运气相伴，能够实现当年合成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让人类真的可以凭空合成出淀粉来，使我们的气候变得更好，也使我们餐桌上食物的来源变得更加丰富。那有关科学家们呢将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的这个话题啊，暂且就和食品安全科普作家袁无心聊在这里。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实现了从二氧化碳转换为淀粉的这个科研成果。以下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叶老师您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两天呢，我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新闻，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一些担忧啊，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不是一个变种版本的水变油的科研成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担忧怎么解答？ 首先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水变油啊，因为你想水变油这件事情，首先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不守恒的嘛，因为水里边只有氢和氧这两种元素，可是油里面是要有碳这种元素的，所以这是从物质守恒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二氧化碳到淀粉，这个是切切实实可以实现的，因为植物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吃的很多淀粉都是从植物中来的，那植物的这些含碳的这样的淀粉的化合物，它是怎么合成的？它所用的原料其实就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只不过这个过程中呢，经历了很多步骤的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已。 那这个过程现在科学家们已经掌握它了吗？ 应该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能够清晰的知道这个过程都涉及到了细胞中的哪些酶，然后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怎么样的生化反应。当然了，其中有些步骤的一些细节可能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包括比如说像光合作用本身，这个步骤中第一个步骤很重要的就是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然后把这个植物从空气中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转化成这个一碳化合物。那么这个过程其实里边就有很多细节都不清楚，那么现在这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甚至我们现在有些科学家提出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量子物理的一些原理才能够解释这个过程。 那但是呢，虽然这些细节不清楚，我们仍旧是知道都是哪些酶大概参与了这个过程，它每一步是从二氧化碳一步一步变到什么样的含碳化合物，最终走向糖，然后再从糖再走向淀粉，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清晰的。 嗯，那我看到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中间的这些过程，如果我们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讲，其实更容易啊。咱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0.5 开始。比如说我们从甲醇开始，把它最后变为淀粉，是不是这样的过程更容易实现，甚至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这就要说到一个化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化学工业中呢，几乎所有，不是说所有啊，但几乎所有的这些含碳的这样的产品，往往都是石油的衍生物。大家想想，其实我们这些碳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石油这样的一个物质中提取出来。而石油中的碳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都知道，石油它其实是这个远古的一些生物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遗体，然后在这个地质作用下不断的经过了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转换成石油了。那么这些碳是远古生物的机体中所含的碳，那远古生物的机体中所含的碳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还是从二氧化碳中来的，对吧？你想远古的植物它又从哪儿来固碳呢？还是要从二氧化碳中来。 嗯， 所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碳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二氧化碳。但是呢，只不过石油的话是通过亿万年的时间已经把前面这个步骤给浓缩起来了。那么如果说像现在有些人提出来的，说我们不是从二氧化碳开始，而是从其他的一些含碳的化合物开始，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石油中直接或者间接的去获取这些原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石油资源是有限的，对吧？所以很显然这样做呢也不是一个很经济很可持续的一个手段。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碳的来源，就是从植物中来。那你不觉得这个命题又回去了吗？我们既然从植物中来，我们何必又要，对吧，又去合成一个植物就能够合成的淀粉呢？所以其实只有从二氧化碳起始，才是从根本上换一个路径去解决粮食问题。 那我们来说一说解决粮食问题。那么在您看来，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真的将这项应用给它大范围的推广了，产业化了，咱们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解决啊困扰人类呢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的粮食问题？ 我觉得可能还没那么简单。首先咱们姑且不说啊，这个产业化还是有着很大的难度的，这只是一方面。就算我们真的能够实现了一个量产，然后这样生产出来的淀粉，它就等同于我们的食物了吗？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的食物中大家都知道，淀粉只是其中的一个能量物质，我们说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嘛。现在很多人减肥都是要减碳水、断碳水，对吧？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一个能量物质，但是我们的食物中还是含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的，比如说我们吃的大米，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这个小麦、这个面粉。那么这里面其实都是含有很多蛋白质类的物质的。那么除了蛋白质类和这个碳水化合物之外，我们还需要摄入脂肪，还需要摄入各种维生素、矿物元素等等等等的其他的物质。而且呢，这些还都只是从营养的角度，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口感啊等等这些。咱们中国人就讲究吃嘛，对吧？那么你吃绝对不是只是补充能量就完了，你其实还是要比较好的口感，然后食物的色香味等等的方面。这些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淀粉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想即使将来能够工业化的大量的产生淀粉，那么可能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粮食问题的解决，但绝对不是说这就是解决我们粮食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案。 那我们再回到工业化的这个问题上来，您觉得今天我们提出的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或者历经多长的时间可以实现工业化呢？ 现在从这个报道中来看的话呢，他们现在的产能是说在一立方米的反应器，反应器是一个在化学工业以及这个包括生物制品的工程中经常会使用到的这样一个词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基本上理解它是一立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我们去填入原料，然后填入相应的一些酶，那么最终呢，它的在一年中的这样一个产能相当于五亩的玉米地，咱们国家的五亩玉米地在一年中的产能，咱们说的是淀粉的产能啊。那么这个产能听起来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产能，所以呢，如果能够实现产业化的话，那么肯定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研究背后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的问题，比如说 中间的这些反应。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把这个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这样一个生物化学反应，把它的步数大大减少到了十几步。那么在十几步的反应，它仍旧需要几十种不同的酶类。这个酶呢，我们说就是一种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那么有几十种不同的蛋白质要参与到这些生物化学反应中去，有的呢是直接催化这些反应，有的呢是通过解决上游的这个原料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下游产生的一些副产品的问题，然后来保持这个反应的一个平衡。那么这些蛋白质我们也需要给它大批量的能够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反应器的持续的运转。可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些蛋白质的生产本身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我们叫做蛋白质工程。那么蛋白质工程呢，其实现在呢，只是我们可以说是要每个蛋白质都要针对它去进行相应的研究，不是每个蛋白质我们都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大量的生产的。所以这些蛋白质的生产本身可能将来会是一个比较卡脖子的问题，就是如何我们能够高效的低成本的制备出这些蛋白质来，才是能够我们能够去进行这样一个反应的一个基础条件。 嗯，那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咱们在这些技术攻关的过程中呢都非常的顺利，那是不是将来咱们生活当中餐桌上的食物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方式直接生产出来，我们也不需要农田了，也不需要畜牧场了？ 我想举一个可能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咱们国家，其实我们看到在市场上蔬菜的价格相对会低一些，肉类的价格相对会高一些，这可能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因为我在国外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么到国外的市场上你就会看到肉的价格相对是低的，而是各种鲜的蔬菜的价格相对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可能也跟他们的一个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说到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食物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其实呢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某些食物它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么可能慢慢的它就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这是一个生活的无奈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吃到便宜的东西，我们干嘛要非要花那个贵的钱呢？那么将来淀粉的这种工业化的生产，甚至说包括我们现在还看到很多其他的一些人造肉啊等等，这样通过人工的技术来获得的食物原料，那么这些原料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餐桌上之后，进入到食品的市场中之后，它会对食品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们可能需要经过实际的观察才能够看得到，到底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会慢慢被这些更加廉价的这样的食品所改变，还是说他们可能无法撼动我们对于美味的这样的一个追求，这个可能是未来只有通过实际观察才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嗯，对，其实科学技术呢，能够帮我们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项发明在产业化的道路上一切顺利。那么在有了以后，是不是大家能够去接受，这个就不是科学的问题了，而是跟文化呀、生活习惯呀、社会背景啊是都有关系的。但即便如此，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令人振奋，甚至呢也有人认为啊，在很大程度上它可能会影响呢未来人类文明的一种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易老师您是否认可这个说法？ 现在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技术它未来可能对我们产生的这样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啊。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还有人说它可能能够解决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二氧化碳作为一个温室气体被大量排出嘛，那么可能它能够解决这个二氧化碳固碳的问题。 嗯， 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把二氧化碳降下来的一个主力是我们的森林，是我们的植物，就是这些植物它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吸收的二氧化碳是我们固碳的一个主力。那么如果将来有这样工业化的技术能够让我们更加快速的固碳的话，那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所以就回到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可能最后结果证明我们大家并不喜欢这样的淀粉的食物，工业化的淀粉食物，但是可能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固碳的这样一个手段，能够让它快速的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下来，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可能会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项来自咱们中国科学家的非常棒的科研成果啊，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解读。那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节目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也衷心祝愿中国的科学家在未来呢能够取得更多令人惊艳的科研成果。 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再次感谢叶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别看我的名字叫甄好骗，其实啊，我本人呢 更好骗。 二姐，你怎么又埋汰我？你叫甄好信，那是不是说明你也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呀？ 呸呸呸，我多少年没被别人叫过甄好信这个名字了，我在咱们家排行老二，大家都叫我甄二。 这有好一点吗？ 甄好骗，你敢质疑我？ 哎，二姐我错了啊，是哈哈，我饿了，二姐，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哎，你们有香气啊，这是田野的味道，这是家园的味道。 好骗呐，前面是个垃圾站，你什么时候搬的家我怎么不知道呀？ 不是，二姐，你再仔细闻闻，是玉米的香味儿， 新鲜的煮玉米，热乎的煮玉米。 你看街角小卖部正在卖玉米，哎，我去买一根啊。 嗨，让姐请客。你好，给我来根玉米 啊。好嘞。 等等，二姐，别， 你瞧我这弟弟都饿口吃了。 不是，别买，这玉米呀、有毒。 哎，看你白白净净的，怎么张嘴就污蔑人呢？ 二姐，他说我白白净净的。 这是重点吗？你快说，你干嘛污蔑人家玉米有毒？你还不赶快道歉？ 我干嘛要道歉呀？他这玉米就是有毒啊。我绝对没有乱说，你看，他的蒸锅的锅盖是盖在锅上的。 我不盖在锅上，还盖在你脑袋上啊！ 我的意思是，你这用的自来水里头有氯，氯对人体有害。如果你盖上了锅盖，水蒸气被遮挡，回流在食物上，食物被氯包裹着，咱们吃了不就食物中毒了吗？啊，还有可能致癌呢！ 你这是什么歪理？不想吃就别吃啊！少耽误我做生意。 要不咱们找大哥真知道来评评你，反正咱们大哥什么都知道。 真好骗啊，你这又是什么歪理啊？ 大哥，难道我又被骗了吗？ 首先呢，自来水里头本来就没什么氯，那含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嘛，氯能不能致癌现在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就算能，自来水里的氯也远远达不到那个含量。说什么锅盖遮挡水蒸气，氯会包裹食物，那更是无稽之谈了。 可不吗？无稽之谈。 在煮东西的时候，水中极微量的氯早就被高温分解了，哪儿还能包裹食物啊？ 哎呦，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蒸煮食物把锅盖打开，纯属多此一举，还浪费热量，影响食物的味道。真好骗呐，你怎么又被骗了？ 哎呀，谁叫我是真好骗呢？名字叫真好骗，其实本人啊 更好骗。 Begging, I'm on my knees. I wanna be needing your love. I just wanna be.